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12月7号上载了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拥有战无不胜威力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全文。